谢谢一枚，好，谢谢一枚，我们啊，感谢主，好，让我们这个来到最后这一堂，好，门徒训练第四堂，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好，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仰望主，谢谢主，你是我们的导师，让我们跟随主，能够越来越像主。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将主的生命传递给别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那现在我们进到最后一堂课哈。大部分我想都是我们从昨天上到今天，哈，可能有少数人这一堂才加入。那我就先介绍这本书，人如何改变。那也可以欢迎你，可以自己来看这本书。那我讲的内容呢，这一堂大部分都在里面哈。那我们上一堂已经讲到了，在生命改变的过程呢，我们人生都会遇到炎热啊，就是各种的试验、考验、困难啊，或者是被批评哈，或者被拒绝等等。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荆棘的反应，就是负面的反应。那负面反应有负面的想法，好，但是更重要是里面有这个荆棘的渴望，好，这个渴望呢大到一个地步，可能有时候是合理的渴望，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渴望吃点好的东西，是合理的，但是过度了变成就可能控制了他的心，产生抱怨，甚至对神对摩西的抱怨，就变成是控制他心中的偶像了。那我们上午谈到这里，那我们就来谈现在就是关键哈。其实在这一个大家听完这个课以后，回去自己看书就容易吸收了哈。那么因为我在这两堂课里，等于是带大家走过这个最关键点哈。一个就是要认识怎么认识荆棘的心哈，那个偶像跟渴望的概念。那下一个最难的。看书不容易，去吸收的，就是说，那么到底要如何改变呢？如何改变人生的路向？如何从荆棘的人生改变到果树的人生？那么到底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改变？我们很多人说，哦，对，我知道，我就是脾气不好，哦，我知道我很容易发脾气，或我知道我有这种不好的欲望，无法这个胜过等等。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呢？那我听了那么多的圣经十字架的道理、神的爱、耶稣的救赎，到底我怎么去应用在我的生命的这个问题上面？那我就给大家来试着我们来思想从，就是第一个呢，改变呢一定从心开始因为主耶稣说，心里所存的，口里就发出来。其实整个。耶稣来从登山宝训来谈的，都是谈人的心人心中的欲望，要从放下自己心中的欲望包括合理却过度的欲望，或者是私欲私欲就是那些恶的欲望那么从除去自己心中的偶像开始，那当然就是所以心的改变从实心变肉心，关键就是十字架，要认识十字架的恩典跟十字架的。这个救赎哈，那所以我们来看第五个问题哈。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到这个chat 里面去按哈，那马上你可以拿到那个九个问题啊。那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我们现在在看到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就是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那么在十字架之下呢，我们来到主的十字架之下，第一个做当然就是认罪了认罪。不过在这里，我先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们上一堂谈到了欲望谈到过度合理却过度的欲望或私欲那这个欲望跟罪的关系是什么？那里我们讲到罪跟欲望这两个有什么私欲或过度？合理却过度的欲望，到底它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雅各书一章1到15节。 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可以看到，是先有私欲，对不对？哈，欲望在里面出来以后呢，如果没有制止，这个欲望会继续的扩大。哈，开始可能是合理的欲望，但渐渐呢，就长成一个过度了。哈，就控制了，甚至呢，就带出啊实际的罪行来。好，所以在这里的雅各的讲的罪呢，比较是已经是啊行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啊做出来的，啊，所以在心里有了这个欲望呢，实际上还没有行出来，但是就要小心它会长大，长大一个地步就可能行出来的时候呢，就犯罪了。好，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谈这个生命改变的时候，基督徒面对的是不只是罪行，就是做出来的行为，包括里面的欲望、私欲呢，也要去对付。好，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特别讲到，你心里的淫念哈或贪念哈啊，这些都是要在心里就开始对付的。啊，或批评论断，在心里的论断呢，因为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就会怀胎嘛，就会越来越长大。我现在有两个小孙女哈，就看到哇，时间真的是挡不住啊，哈，在一个月不见他就长大，一个月不见又长大了啊，欲望是会长大不会停，就像 baby 一样会停止啊，不停止的哈，那所以欲望要去对付，哈，罪当然是犯了错呢，罪一定要去啊去处理哈，但是不单是处理罪，也要处理心里的欲望。好，所以保罗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在这里的罗马书七章这个罪呢，就是心里的一个律了，那其实就是指这个欲望了。好，那刚刚第一堂讲到，上一堂讲到这个 Portrait 的晚餐，对不对？它是一个希望说做一个好的晚餐，全家一起享受，然后大家都大举大拇指说你是好父亲，但是没想到他的欲望呢没有达到，哈，这个女儿有事，太太也有叫她做事，儿子也有事情，最后呢，几个小时过后，就是她根本这个晚餐都吃不成了，啊，她就很生气的把晚餐丢到冰箱，啊，坐在沙发上，啊，发脾气，啊，这是她当时的状况，啊，所以你看到她在买了一个古巴晚餐之后，就紧握一个轻松享受全家古巴晚餐的欲望，就控制了她。那生气的原因不是他遇到的人跟事，他生气是一个被他完全合理却错误控制他的内心的欲望所导致，被这个过度欲望给控制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神另外有一个计划，就是神安排给他这个晚上呢，是借着服侍家人来服侍神。神是给他一个服侍他人的福气，就是为他人而舍己的喜乐。然而他当时呢，却看不见神的意思，因为他的心已经被合理却过度的欲望呢给掌管了。其实在他与家人的征战背后，是他内心的欲望在与神的意思征战。好，那当他这里面这个合理却过度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开始控制他的思想行为，用圣经话的说呢，就是这个欲望已经成为他的偶像，好，心中的偶像。偶像就是除了神以外，人将心系于上，满足我们、支配、辖制我们的对象。偶像可以是合理的欲望的做大，成为仅仅辖制我们心的对象。所以这样来看呢，Portrait 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啊，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贪心了，哈哈，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好，舒适的晚餐，好，被称赞是最佳的父亲。那么他想要这个东西，哈，而却没有去满足神的计划，哈，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服侍家人，得神的称赞，哈，而不是得孩子的称赞，是得神的称赞。那么第二个呢，就自义了，哈，抱怨跟批评，哈，觉得我啊，你们破坏了我的计划，哈，那么啊，你们都很自私，哈，没有考虑到我的啊这个想法等等，所以这两个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是他自己知道的啊。那这两个就是他啊，在这两件事、这两个东西呢，让他 承认的时候，就发现说，哦呀，这些他所当晚的这两个贪心跟自意呢，就造成了他开始跟孩子、跟家人有距离了，哈，跟上帝之间有距离，然后跟自己的情绪也受到负面的影响，所以他跟神、跟人、跟自己的关系都因为这个罪呢给破坏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罪呢会破坏我们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罪呢就要去处理，不处理的话，它继续的发展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说这个生气却不要犯罪哈，那么这个刚刚我上一堂也讲到这个鞋子哈，我讲我自己哈，自己就是这个我的女婿啊，这个从常常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就这个就不脱鞋就在进来家里的地上走哈，那个那就是把泥巴带进来哈，他只要进来出去一次那个。地上的白瓷砖就都是泥巴跟脚印哈，我看了大家很生气哈，那为此就跟他冲突哈。那我自己所犯的罪是什么呢？我后来思想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论断了哈，对，论断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哈？都这个这个都这个没有顾虑到家里的情况哈，等等哈，啊，不懂得干净等等。第二就是我希望整洁的欲望超过了这个对他的这个爱心啊，失去了爱心啊，是这个整洁的欲望抓住了我。那甚至呢我做出有一次我记得我就很生气，就把他的鞋子从家里面丢到外面的树下。后来很后悔哈，但是我就做出来了，那就表示说我内心已经很愤怒哈，而且我太在乎这个整洁，那么造成这个我已经失控了哈，那我这样做以后，当然我就得罪了得罪了神，也跟我的女婿关系也产生问题啊，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也不好受啊，我因为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父亲哈。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很难接受我自己，那我就需要跟神认罪，那去看怎么去化解这件事情。那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来到这个第五个问题，十字架之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这个罪包含心里的欲，我们说私欲过度合理却过度的欲望，或者我们做出来的罪行，这些呢在特别是圣经的启示与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中，你来检视这些我们所这个荆棘的反应跟想法如何偏离了神的要求，而且在这个反思的过程，圣灵在何处何事上为你担忧，圣灵怎么光照你在何事上得罪了神。如果你要为你得罪神之处命名的话，你会称它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私欲或者是罪行命名出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哪里犯了错，哪里需要悔改。那么所以像底下这个都是只是一些例子，嫉妒、骄傲、自己贪心、情欲不诚实、依赖人、依赖钱、小心、缺耐心、无怜悯、爱心不足、厌恶人、背后毁谤、毁诺言、论断人、无怜悯、结党、爱慕虚荣、控制抓权、诡诈、假冒为善、懒惰等等。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犯的这个错上呢，能够认命名，为我们的罪或我们的私欲、内心的这个荆棘的欲望呢来命名。那命名以后呢，我们当然就是承认，向主承认了，说我论断了，我太在乎整洁了，那我失去了对这个女婿的爱心，所以我向主悔改。那悔改其实悔改就是离开错误，然后转向基督，所以我们叫归正，归正就是从错的方向转到 正的方向。所以呢，真正的悔改呢其实要看我们渴望悔改到哪 一个地步。真悔改的本质就是有六点哈，就不但承认知道这个罪，而且为这个罪感到难过啊，说啊，现在我这样做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也伤害了自己啊。那么，然后呢，为罪这个忧伤哈，之后认罪啊，向神承认，然后感到啊以罪为耻哈，然后恨恶。不想再继续这样来做啊！恨这个罪，不要让这个欲望或这样的行为来捆绑、来绑住。那么，而且要离开，好、啊，要离开这个，像我这个当时的这个论断呢、啊，啊，缺乏爱心，好、啊，爱整洁超过爱人，好、啊，这些罪我要决心要离开。好、啊，那这个是在如果当。在这光照中，可以向主这样承认的时候，我想就啊，在十字架之下呢，就啊有一个转机了哈。那么啊，当然我们这样认罪以后，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哈，而且好像没有出路哈。啊，但是不是的？那记得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听了那么多的恩典的道哈，那跟我这个现在十字架之下这个罪人的。啊，难过哈，忏悔、忧伤，可以怎么连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要从十字架之下罪人的这个位分呢，转眼看十字架之上的耶稣啊。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六题就是十字架恩典。我们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做了什么啊？做了代替、挽回、救赎、称义。赐下儿女名分和好等等，那角色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跟我们的过犯有什么关系呢？哈、啊，从新英妇人，待会我会来看哈，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哈、啊。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主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意思就是说我本来觉得我这个那天把女婿的鞋子丢到树外树下以后，我这也很羞愧哈、啊，觉得神也不高兴啊，也对我很失望。但是我想到十字架的恩典，那个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意思？挽回谁的？挽回谁呢？是挽回神的愤怒。罗马书1章18节，神的愤怒显在从天上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好，那就是显明在我的身上。但是因为我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作为挽回祭，将父的心啊给挽回啊，所以我知道天父透过耶稣。我在耶稣面前认罪，哈，他成为我的挽回祭的时候，天父已经哈停止向我发怒，而且耶稣成为我的救赎，哈，救赎 salvation 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包含三个意思，第一个，他为我偿付了罪债，哈，我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呢，哈，我本来是该死的，但是耶稣却为我死了，哈，付了这个罪的赎价。然后呢，神对我要求是应该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有智慧的父亲，但是我失败了哈。但是神的透过耶稣的义已经给我了，好，将义袍穿在我身上，好，那所以透过耶稣，神也对我满意。然后呢，耶稣也亲身代替我，好，替代我接受了罪的刑罚，这是救赎的意思哈。这每一个部分都很深哈。我建议你可以看当代基督十架啊，斯托德写的这一本非常的好。那我们在十字架恩典，在十字架之上往上看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要去体会耶稣在这个世上为我做的事情啊。那么而且想到称义我已经是这个在神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我是属他的人。而且透过耶稣，我可以跟神和好了，甚至得荣。哈，意思说，在这失败里面，其实神也是要来让我能够越来越像主。哈，那么而且与主联合。哈，在这世上，我可以跟主联合。哈，与主同死同活。哈，向罪死，向神活。你说我应该下一个决心，说在这个时候我就好过去的那些欲望跟。罪呢？我向他说 no 哈，像神现在如果对我要求什么，我要愿意顺服，所以我可以再一次把我自己献上给神，好，因为我仰望十字架上的恩典， 而且我知道耶稣再一次充满我，住在我的里面，要帮助我来胜过我所犯的这些错误，还有我的软弱。那么不但是与主联合的恩典，而且得儿子的名分啊，记得我是上帝的儿子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是神的儿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神会使我走成圣的道路啊，他继续帮助我。那在我心里所动的善功，神必要成全那功。好，所以事实上我这次的失败更是显出来我是需要神的恩典啊，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在这个世上，就是你所知道的所有的教义哈，所有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可以跟你在十字架之下认罪悔改的这个光景结合在一起。好，讲到主的恩典，好，讲到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离开罪恶，好，可以重新开始。那么在这一切呢，你可以看到刚刚所谈的这个挽回祭、救赎、称义、和好、得荣与主联合、儿子名分、成圣，都是恩典。什么意思呢？就这么多的丰富，神要帮助我们在罪中离开罪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 gift， 就是神给我们的 grace， 就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只能仰望十字架上的恩典，去被他的爱，被他的丰富的这些礼物，被他的帮助，被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美好的旨意，我们被他再一次把我们的心完全充满，充的满满的，领受的丰丰富富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虽然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我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神还是这么爱我，而且神要帮助我，不是要我去逃避他、否定他，或者是用自己的方法去以恶报恶等等。那我们就是第一个在主面前承认，承认，然后仰望十字架的恩典。那么，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在整个生命的改变过程，最终我们就是要进到十字架，领受恩典。然后我们要做的事，就是除了领受恩典，就是悔改、相信。悔改，离开恨恶这个罪，然后呢，相信神的救赎，然后把自己献上，刚刚讲的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恩典呢？就是献上自己，然后顺服神的教导、神的心意，靠着圣灵来致死跟释放，然后把自己再一次献为活祭，为主而活。好，那这一个，所以在这我是讲得很快的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经用各种角度其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的失败里面，在十字架里面能够因为上帝的恩典，还有我们自己的回应，原来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神的恩典跟还有我们做正确的回应呢，我们是可以改变的。这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那当然也是我们愿意回应，愿意看到我们自己需要改变。好，那很快的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大家都很熟，就是这个行淫妇人啊。那么在行淫妇人的故事里，当然就是因为他被抓了以后呢，然后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来打他，那么主耶稣却对法利赛人还有那当场的众人说，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结果没有一个人打，就一个一个走了。那这个就谈到恩典了，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不同就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其实每个宗教都劝人为善，对不对？但是基督教没有就是什么，就是恩典。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就是在这里行淫妇人内心，其实他被抓到现行犯，当时这个可能衣衫不整，站在众人面前，在耶稣面前非常的羞愧自责，而且那个奸夫也躲起来了，而且他认为再没有人会接受他这样的人，在那时的社会我想是很难他再有机会的，而且他可能想说，如果我今天能够幸存的话，我就要躲起来，不再让人看到我，免得我被指指点点。 那么，当事人都是在一个村庄里一生一世的哈，他在那个情况里面是很难自处的，他的内心也可能呼喊说：“我很糟糕，我没有价值，我不够好，我们不配有人来爱我，再来关心我，我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被抓到，所以她是一个正在哭泣的女人啊。如果你在现场，相信她一定是在那里流泪啊。”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关心他，是谁在关心他呢？其他人是拿着石头的，对不对？只有一个人关心他，就是主耶稣。好，主耶稣的圣洁已经使他知罪，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主耶稣却以慈爱来待他。好，首先主耶稣直起腰来称他为妇人，这是犹太人对已婚女子的尊称。好，他称妇人。好，而且以尊重温柔的态度问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意思是告诉他说不要害怕的，这里没有人来伤害你的，来定罪你的，主耶稣保护他性命的安全，你不要害怕。在这独处跟耶稣独处的10分钟里呢，主耶稣要他永远记得他不再孤单，有人关心他，有人保护他。可能他一辈子以后回想，可能他也后来不会是有太多朋友，但是他永远记得耶稣对他那相处的10分钟。耶稣对他说，他就对主说：“主啊，没有人，这个要拿石头打我。”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所以如果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里面哪些人最接近天国呢？是文士、法利赛人、众百姓，还是行淫妇人呢？当然是这个行淫妇人，因为她体会到了恩典。只有这个妇人呢，心存战兢，卑微感恩，伸出双手领受恩典。恩典带来真实的悔改。行淫妇人不否认，不自辩，自己需要主耶稣的赦免，并经历赦免，知道主耶稣爱他，保护他。即使他曾经这样的失败，这样的糟糕，这样的不配，但是耶稣仍然爱他，赦免他，接纳他，看他为宝贵，甚至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个真的是像我刚才说，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把特别帮我女婿鞋子丢出去到树底下来刹那时，我真的是受到责备，我也一方面很愤怒，一方面很羞愧啊。然后我真的是这个很失败的岳父啊。那么，但在这一刻，我就来到主面前祷告啊。一方面，我这个先命名我犯的错误是什么？论断爱干净超过爱人然后没有爱心、耐心等等，我跟神认罪。但另一方面，我就开始仰望十字架上的恩典。我就看到说，虽然我是这样子失败的，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看到他是爱我的，他赦免我，他保护我，他再给我机会，所以我就再一次被神的爱充满。我也向他承认我的错误，然后也接受他的赦免跟饶恕。然后我知道我还是他的儿女，然后他还是要再一次的充满我，他的宝血已经洁净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好像这个行淫妇人，他把他的失败摊开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摊开我们的失败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反而听到主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罪我赦免你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反而这个行淫妇人得到了赦免，那些桀骜不驯的法利赛人呢，却与恩典擦肩而过。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福音。我们比自己所敢相信的更加有罪有缺陷，但是同时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比自己所敢奢求的更加被爱，更加被接纳。像我们带着本相失败的本相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却体会到神是爱我们的，赦免我们，爱我们。恩典就是不配得的礼物。即使我失败的时候，我的表现很平平的时候，我不漂亮的时候，感觉自己很糟糕的时候呢， 主耶稣都接纳我，保护我，怀抱我，他都不离弃我，也不论断我。这就是恩典，在十字架之上的恩典，我们仰望而且领受，这是世界上绝对找不到的。因为世界上都是看你的行为，对不对？你行为好，大家就接受你，你行为不好，你就藏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免得被轻视、被批评。但是在基督里，你却看到恩典呢，是真正的是最宝贵的。在恩典里，我们得赦免、得释放，而且被爱。其实在这里可以稍微反思一下，你曾经在何事上体会出神丰富的恩典？你对待人的方式是多流出恩典呢，还是多是自义，要求行为？那么在这些恩典的教义中，哪一项你最有体会？刚刚谈到这么多的教义。好，当我们在十字架之下，认罪悔改之后，我们仰望十字架之上的恩典，去领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充满。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走到下一步，就是第七题，开始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新人的渴望，就一颗向主要一颗新的心，因为我们荆棘的心是很自我的，对不对？那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然后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来向神，向主耶稣说，这边第七题，我们可以来思想，就是当我们在十字架中认罪悔改，而且蒙恩典的赦免的时候呢，被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主耶稣面前继续的来回应主。像第七题这边讲说，主耶稣如果站在你面前，你希望对主说些什么？从你心里对主说话，慢下来，花时间默想、聆听、反思，回转、信靠、来，寻求主面、问主、交谈、挣扎、放下、交托、顺服。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在主面前，当我们蒙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来跟主谈我们的欲望，然后呢，听听主的心意是什么。你愿意坦诚的在主面前顺势明辨以后呢，总结要点跟主说什么。你认为主耶稣希望你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呢？你需要放下哪一样荆棘的渴望，并凭着信心求主赐下怎样新人的渴望呢？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已经与主和好了，对不对？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跟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是的，我过去有这些渴望，那我现在愿意放下。但是你希望我有怎样的渴望呢？你的心意是什么？那么新人的渴望会是怎样呢？新人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呢？很多很多可能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悔改的心、生发仁爱的信心等等，总之在这个步骤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渴求，就是我要放下我过去的这个荆棘的渴望，我当向主求赐给我一个怎样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那回到刚刚的例子，那我这个认罪悔改之后呢，我就在主面前安静，然后祷告，体会神的爱，然后蒙神赦免，再一次的知道神喜悦我的时候呢，我就向神说，那我该怎么做？好，我该有怎样一颗心？我有过去的这个论断，还有这个爱整洁，超过爱人，缺乏耐心等等，把鞋子丢出去，都跟主认罪了以后呢，我记得那时候主就提醒我，当我那个爱女婿的心超过爱干净， 其实我应该要爱这个女婿，而不是超过了这个爱干净，对不对？好，我应该是爱这个人，那么所以我应该像最主要，我就是耐心的沟通，好，去跟他说明他的责任，并且持续耐心的提醒。好，其实我不应该不需要把鞋子丢出去，我可以跟他讲说，你如果再走脏的话，那你下班回来你就要把它拖干净，好，或扫干净，好，因为这是你弄脏的，好，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就让他慢慢学习，好，然后还有一个做仆人的心，好，有时候他真的是很忙，来不及，好，弄的时候，好，我也可以我来扫，好，那个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呢，变成敌人一样，呵呵，好像那个水火不容，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一颗新的心。好，我在神面前求，好，是一个爱女婿的心，好，超过爱干净，还有耐心的沟通，说明责任，持续提醒，还有一个做仆人的心，好，哎，发觉说我后来我就照着做，哈，哎，关系马上就改善，这个问题后来也就不成为问题，好，偶尔还会发生，但是我也就是可以知道怎么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感谢主，哈，就是真的是，其实每一个小事情，哈，生活中小事情、小冲突，或者是，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对不对？好，我们都可以，如果受到圣灵责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我的反应是荆棘反应的时候，好，是不好的反应，而且我的反应如果不处理，继续下去，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来到十字架底下，好，来为我的罪命名，然后之后呢，来认罪，哈，恨恶罪，离罪，哈，之后呢，转眼仰望十字架的恩典，哈，思想十字架上各样宝贵的恩典，然后呢，让我能够跟主再一次恢复关系，然后也可以有一颗新的心，可以跟人恢复关系，或者是解决问题，哈。顺服主的心意，好。那么可能当时 Patrick 我在猜他那时他没有写到后续，但是我想他可能也是在，因为他写这个见证，就是说他后来知道他 miss 掉了神的心意，后来可能跟神悔改说，是的，你的心意是要我这个晚上来服侍我的孩子，那我把古巴晚餐的欲望放在一边，好，放下来，好，我应该做仆人来服侍他们，好，而且我本来希望孩子都称赞大拇指，称赞我是个好父亲，其实我需要的不是他们的称赞，我需要的是神的称赞，对，但我那一天晚上我去服侍我的孩子的时候呢，家人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吃到古巴晚餐，但是呢，神你喜悦，好，你喜悦就足够了。阿门，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他如果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转变的时候，那他不但摸着了神的心，而且顺服神的旨意，那整个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就可以 move on，好，否则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他会跟家人就会有很多的冲突，就开始发展起来。那么你就发觉说，当我们心里有爱的时候，从心里发出的爱，渴望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才会甘愿去顺服神的律法。也就是说，如果我心里的偶像抓住我，比如说我希望干净的这个偶像抓住我，我只要我的偶像的我自己的欲望达到的话，我就不会去管神想什么，只有我在心里对神有爱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渴望爱神所爱，我才会问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而且你的要求一定是比我的原来的渴望更好。那么其实你看，人间最好比喻就是夫妻爱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对他不喜欢的事，我们就不会去做，对不对？那他喜欢的事，我们就会去做。那么，Patrick 就讲到一个例子，很好，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公司，大公司这个老板的 这个窗户呢就贴着公司的职员守则啊，按时上班啊，打卡啊，不可以怎样啊，啊，然后呢啊，这时候有一个女员工呢，每次走过那个老板的门口，看到那个规条就觉得冷冰冰的啊，觉得很不舒服啊，很负面，都是律法啊，让人惧怕。哎，但是没想到这个职员呢，后来跟这个老板啊，慢慢有机会认识啊，然后呢，后来呢，发展友谊，最后呢，这个老板追求他啊，甚至跟他求婚，哈哈，他成为就嫁给这个老板啊。那他嫁给这个老板的时候，有一天他在经过这个办公室，看到这个员工守则的时候呢，啊，他突然觉得，这个写得很好哎，啊，我先生很有智慧啊，啊，他这个写的都很有道理啊，真是太好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他对这个这老板变成他的爱人的时候呢，他对他喜欢的事情呢，就会觉得他的要求都是好的，他的律法都是好的。好，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好，让我们更深的去爱主，好，这就回到了这个灵修生活与主亲密啊，属灵操练的这个基本功啊，我们跟主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生命改变就越容易啊，因为我们会想渴望去明白神你喜欢什么啊，你爱什么，因为我们爱你啊，我们爱神，我们也愿意爱神所爱。好，当我们有荆棘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得罪神，我们知道神不喜悦，好，所以我们就会来到十字架底下来认罪悔改，好，得神的恩典，好，然后之后我们在这个果树的人生里面就会寻求神的心意啊，来明白这个渴望我们的心能够讨神喜悦，好。所以我们可以反思，在过往基督徒生活中是否表现出比较注重外在行为的顺服，忽略在你的内心跟神的关系上。好，请思考一切你所做的事情，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出于一颗充满爱与感恩的心吗？好，也就是说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其实最重要主耶稣看重的是门徒的心。好，那么心的改变，那么而不是外在的行为的改变，好，而是内心的改变。所以当如果我们这个有新人的心的时候呢，有颗新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走到第八题啊，从第七到第八题，就是可以针对你炎热的处境，用怎样建设性的想法跟行动来回应炎热的处境。好，面对你的炎热与你荆棘反应相反的表现是该怎样呢？啊，过去可能是论断，啊，现在呢，啊，是可以耐心的沟通，啊，双赢，然后呢，讲清责任等等，啊，而不是一味的责骂或者是厌恶等等。所以就是开始，因为我们的心改变，啊，我们的欲望改变，我们的欲望不再是满足自己的这个像我的爱干净的欲望，而是希望能够这个把问题解决，而且是用讨神心意的方式解决啊，那我就会改变我的行为啊，改变我的想法啊，改变我处理问题的方法。那最后呢的果实是什么？果实当然就是这样会带来可能很多的改变哈，在人际、家庭、工作、情绪、财务、健康上都产生好的结果啊，可以睡得好，家庭和乐哈，都会有问题哈，人跟人相处一直都会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心里一直是用这个讨神喜悦的心来啊，向神求一个讨神喜悦的心哈，有荆棘的心的时候，立刻来到主面前求改变哈，然后呢？用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来面对问题，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而且呢，神也喜悦，好，自己也快乐，然后呢，哎，生命也就越来越有果子了，哈，也发觉，其实人都是罪人嘛，哈，自己也是罪人，所以需要天天悔改认罪的，哈， 所以这样就是我们的信仰很实际了，就是天天是可以改变的，跟你读多少的圣经和多少的知识是当然这个是基本功但是你可以应用在你生活中的这个对罪的处理上面，对欲望的处理上，那你就发现神的你所读的这些神的恩典、十字架的作为上帝的救赎、神的掌权神的权柄、神的属性，就跟你的生命可以结在一起是很实际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当我们依靠神的恩典而活，基督耶稣如何在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引导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绝对不是一套规则或律法来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儿女的身份。当圣灵在我们心里这个为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有感觉，我们就来到十字架底下。来认罪，来查验，然后来领受恩典，然后来求主让我们爱神所爱，然后有靠主有力量去改变这些生命的问题。那我们因为这样越做就越有信心，而且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不会觉得信仰为什么好像跟我没有关系那么，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最后就。为什么我们谈这个今天用两堂来谈这个生命的改变其实就回到我们讲的门徒训练昨天我们有提到这个门徒训练12个的这个重要的pitfall 特别是第三点就是说带领者如果我们带领别人没有主动领先透明自己真实的弱点。那么，以提供组员一个安全开放的心态，透明自己的弱点，是彼此可以带导勉励。那我们这种生命的交流就不容易出来。那就只是停留在教材知识讨论上，那回去还是 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真实的透明的交往。那么，所以，我就发说，我们自己先需要先学这个自己。在神面前的不断的去透明的来认识自己，向主承认自己的状况，然后靠主来改变。那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才可能去这个跟别人分享生命。所以第四点就是说，门徒训练绝对不是教材而是一个生命的交流。那什么是生命交流呢？就是这今天上午下午我们所分享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边第七点不是单注重行为，而是内心的改变门徒训练不再只是要求你做完这个功课那个功课，而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有那个恩典的生命出来圣洁的渴求等等最后呢，我就提到就是说这样来看我昨天也提到就是。其实教会都在做门训，那这个是以板桥福音堂他们建议，就是说主耶稣有做大班式的教导，就单向式的教导，有小班式，小组互动，像团契，那也有一对一，个别跟门徒的这个机会教育，交往，也有团体的生活。那板桥福音堂他们做好就是他们希望整体的规划呢是大班的教导是20%，就是说，如果你一个礼拜有10个小时给教会在教会里是的服侍或学习，有2个小时是参加崇拜跟这个主日学，4个小时呢是在团契里互动，然后3个小时是你会去个别的带一两个人跟他们做生命的交流做门徒的带领，然后。11个小时是参加这种大型的活动，或各种生活。那么，我想我们不一定要照这个板桥福音堂，但是我觉得我们比如以北堂来讲，或许是我们北堂是很重视教导的教会，那或许在大班式教导可能花了50%的时间，那或许可以减为30%。团契呢，30%的时间。然后增加这个一对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去带一两位， 能够啊有这种生命的交流。那么啊这样的话，整个教会的门训呢，就是把那个缺环给补起来啊。那么并不是要做什么大的转型啊，但是呢，可以看到说啊，真正的门徒训练不是只是我们一个人去带一个门徒，而是在整个教会的这个架构里面呢，我们去关心一些人，而且把他带到教会呢，让他在这个教会的门训的设计底下呢，能够成长。但是我们个别的关怀是非常的 key 啊，就是那 30% 是没有的话，这个教会就可能只是一个神学院了，或者只是一个大家没办法 touch 内心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希望这样的课程以后给你一个建议哈，你可以规划未来参加完这一次的4个小时的讲座，你可以回去说，那我在我的教会或我的查经班，我可以怎么样来这个带领一两个人好来跟随主，我自己跟随主，然后也鼓励他一起来跟随主。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哈，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的很快哈，这个好 ，Oliver， 你可以把声音给大家打开，看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要探讨。OK， 还有7分钟，好，可以大家可以分享讨论。 啊，谢谢齐牧师哈，这四堂信息哦，好辛苦啊！我可以谈一点感想吗？ 可以，可以，是 啊。我就是您提到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哈，就把女婿的鞋子扔出去哈。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在很小很小的地方要操练的，我自己的就是跟我家老公，他就随随便便啊，什么东西就不紧不慢的，我是个急性子，什么东西想到就要去做，还要有条有理，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矛盾，所以我就刚刚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耶稣的教导啊，他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啊，我们在大事上才能忠心。他才就是，我觉得今天也是再一次提醒我，就是我们要在自己很小很小的一言一行啊，一个思想上面来不断的反省自己跟神的关系，反省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真谢谢齐牧师举的这个例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么小的事情哈，好像不足一提。但是我觉得，但是在你的，因为这么一个小事后面反映的是你灵里面的一个，刚刚你说就是爱，是爱干净超过爱女婿哈，就是其实是检验一个你的爱的。我也是，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有一段时间也是就是摩擦，后来圣灵就感动我，他就让我看见我你这个样子，我爱你还为你舍命，你看看你先生那个样子。那比就是这个距离真的不好比的，就一下子就提醒我了。从那个以后，我觉得，哎，真的是我的思想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有了这个转变，有了这个认识之后，那么你就再去处理这些事情，同样的事情，哎，你就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这个 perspective 就不一样，那带出来的行动啊就不一样，带出来改变就是真的就不一样。很感谢神，也谢谢齐牧师。 所以我常常就是心里觉得圣灵有责备有提醒的时候，我就把这9个问题拿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印一下这个放在手边哈，我就把它试着写这样子，因为人都是要静下来在神面前这样反省，才可以找出来才知道怎么去化解这个情况。对，那而且我还常常就是当我一个问题不是立刻解决，但是我开始去面对的时候呢，或许就借着听到啊，人交通啊，就慢慢就有一些 神就透过一些话或一些人提醒我，哎，我就越来越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对，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就是很活，神真是那么真实，他就是，只要我们在每件事上去留意的话，哈，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九个问题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生命转变，有一个程序，很简单的程序。但是你听了其实也觉得没什么，这好像就是一个圣经上的教导，只是因为没有把它 put together， 好，我们现在是把它放在一起，那你每一个点的体会，好，就跟这个比如说对十架恩典的体会，好，那就常常在信息里，好，这个听到的时候就体会到，当你真正犯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些东西就可以进到你的心里，然后可以经历赦罪、饶恕等等，然后再重新再出发。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帮助我，就把我的信仰生活跟实际的问题就可以连在一起，所以我很愿意分享介绍给大家。 题目是那个叫 Charles 的在举手啊 ，Charles， 请你问你的问题好不好？ 好，我是那个 NCBC 的李正荣。英文 Charles， 非常感谢齐牧师在四堂带给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信息和分享。我今天觉得最受感动的是一点，就是说作为牧者哈，就是说非常言语解剖自己哈。虽然我们不是牧者，但是以前我在洛杉矶教会的时候，那个林道亮牧师有跟我们讲，他说在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小牧师。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尤其是在外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言语解剖自己，降卑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今天我特别感动哈，因为以前通常我们都觉得比较容易高高在上，说哇你看我比你先信主，所以我就去讲给你听，你如果不信主你就将来会下地狱，就这样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情去教导的话哈，就很难做成。所以我说刚才齐牧师讲这点，我真的非常打动我。我觉得，非常感动哈。我觉得也是将来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让这些话常常来提醒和勉励我们，让我们自己把什么事情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容易把这个福音广出来。好，我就分享这一点。 是勉励啊。 对，你好， 我可以问一下你不好意思。 你好，秦牧师，我是刘卫东。 哎，卫东好。 刚刚对我断断续续的听了你的一些，然后我最近过去一年来瘟疫一年以来，一直在也有祷告，有寻求神的带领，有一点分享。感谢齐牧师刚刚中心的摆上，以色列的神兴起拣选我们聚集设立祭坛，乃是要寻求他公义的国降临。如今门徒由教会而生，教会由大多数讲汉语的人组成，我们也可以统称为汉族人教会。传播福音兴盛教会是每位肢体最紧迫的责任，因为天国近了，时候不多了，在这异地他乡，汉族人驾驭汉族教会，讲汉语，传承汉语，传承教会的道，选得尤为紧迫。训练自己子女讲纯正的汉语，学习神的道，应当安排到每周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何尝很大，需要许多忠心壮胆的仆人。求主的您率众教会肢体及其后代合一的寻求神的国的降临。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儿。 好，谢谢卫东分享。我想因为时间到了哈，3:31了，我们就先在这里先做一个祷告结束哈。如果你愿意留下来问问题，我可以留下来，其他弟兄姐妹其他人就可以休息一下，预备参加下一堂。我们就请一枚哈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你这一次哈，非常辛苦呀，谢谢你。 好的， 祷告。 等会儿，我这个，哎，我怎么按错了一个 share screen？ 等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按了个 share screen， 我把它停掉。 没关系，你可以祷告，我们都听得到你。 好的。这天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这三天来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恩典的主啊，你也是借着牧师的精心的准备给我们带来这个四堂的门徒训练的信息。恩典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才有生命，主啊，也是在每一天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主啊，愿你自己的恩典不断的伴随我们，借着我们学习的这些课几天课程的将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有你自己的耶稣基督馨香的生命。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你的心面前有心智的主啊，愿你自己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立志行事，主啊，能够在你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行出来我们所立志要行的。主啊，也是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也特别为齐牧师献上祷告，纪念他的辛劳，这几天为我们所准备的这样一个属天的灵粮，给我们丰盛的供应。也愿你继续赐福于齐牧师，赐福他的家庭，赐福他的服事，也是赐福他在他所服侍的教会。谢谢恩典的主，也愿你自己祝福我们所有的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所代表的每一个人的教会。主啊，我们都是普天下同一个教会，基督的教会。愿你自己建造你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真的是圣洁的心腹，我们等待你的再来。谢谢恩典的主施恩于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下面一堂就是三点是我看看哈，下面一堂是三点钟哈，我们还有最后一堂的这个敬拜和主题信息就请大家休息一会儿之后呢来参加最后一堂。好，谢谢再一次感谢齐牧师哈，也是再一次谢谢众上参加的弟兄姐妹们，愿神赐福你们。 大家可以先下去哈，要留下来的可以留下来。我看到那个 Tiffany 问问题那个我们可以让想留下来的 我可以继续留下来跟大家对话。好，其他人可以先下去没问题。那个 Tiffany 好像有举手问问题。 那个静贤姐 齐牧师，那个我想请问不是分享，是请问刚才您有提到说用您自己的例子就说在让我们理解到我们有怎样的亏欠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忏悔，有悔改。那么对对方在什么样的尺度下，我们有必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悔意，或者在有些情况可能他根本不知道，那我们可能就说出来反而不好。我是明白这一点，但是是有时候是讲好呢还是不讲好？比如说你跟你的女婿道个歉，说我以前对你这样子不太有爱心的行动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您根本从来没有一个行动的表现，可能你就不想反而提出来，对不对？那我想知道的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方法，我说宁愿多做呢还是宁愿少做？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 道歉。 很好的问题哈。第一个，我想这个这九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反省。好，这个先确定，就是我们这九个问题是帮助我们自己来面对自己的荆棘的反应哈，或荆棘的内心，好，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行为。那当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新人的心嘛，还有新人的渴望，还有新人的计划。那比如说像我跟我女婿这个，后来我这样祷告以后呢，我就向神求智慧啊，看那就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如果有得罪他的，我要去道歉，只需要道歉，我 对不起他的事，我要道歉，对不对？那至于其他的部分，我不需要讲，因为很多是我自己内在的一些想法啊。比如我就去跟他道歉，说我这样丢出去是不对的啊。他可能你这个人是牧师，还做这种事，所以我跟他道歉，然后我说，还有道歉记得要请他原谅啊。那就说你可以原谅我，那他说好，那我说那之后道歉完以后，我就跟他说，就说。但这个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化解，因为这个家里让泥巴很不好，那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每一个礼拜，每一天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回来的时候，最后，因为他中间会回来才会走脏嘛，最后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把它扫干净，这样子，这是我的要求。对，那因为你不扫就变我扫嘛，我就跟他就要双赢嘛，要能够对，然后。就是跟他好好的沟通，对，那他有时候真的就忘了，我有时候就把他扫了，免得这个师母看到又不高兴，对不对？那所以我也就多做一点，但他也提醒他做，所以就是说，我想我们在这个常常在这个情况下走完这八个问题，我就向神求化解问题的智慧，对，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有的是要道歉的，有的是需要一些。计划哈，一些 confrontation 或是一些实际的这个 action 哈，对，那有些是不需要讲的，就是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对，我不知道这样其实对孩子也是一样哈，那儿女有时候跟孩子起冲突或他有一些问题，我都会在神面前祷告以后再想看来怎么去化解这些事情。那有些是要饶恕的哈，饶恕其实很多是饶恕的哈，道歉是我错的嘛，好，我要道歉，但是如果是他错，但是有些是我神要我饶恕就好，那我就饶恕，对。那有些是需要去 confrontation 去找出一些 plan 去改变的，对。那另外一本书你们可以看，就是改变生命改变心啊，它是这一个的第二本。那或许明年有机会我再开这个课，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改变。因为这个今天我们上的是我自己的改变，但是怎么去帮助别人改变是另外一本书啊，就是叫《改变生命，改变心》，在实则也买得到啊。那他实则也出了学员本，学员本叫做《如何帮助人改变》，如何帮助人改变。那这是进阶可以学习怎么去这次学是怎么去化解自己的状况啊，怎么自己改变。那下一阶段就是你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讲，怎么爱心说实话啊，怎么帮助他改变。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课程，那这次没有时间教大家，但是所有的基础是在这一次的课程，这一次是关键，因为我说一定要自己能够面对生命的问题，才能够去教别人。对， 我把那个链接，就是实则的那个链接，那几本书的链接都放在，已经放在 chat 里面了。打进去就是那几本书都在，人如何改变和人如何帮助人改变，都在那边。谢谢静贤姐。那个还有一个叫年兰。 对，是我，我是那个伯明翰教会的年兰，题目说，谢谢您，我就有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就是说像门徒训练，包括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这种门徒训练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去接受门徒训练，如果有人来帮助我，我也更容易接受，但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就说，或者说就是我要想去，门徒训练就是推动门徒训练，但是基本上周围的人都是那种已经信主很长时间的，但是呢感觉就是说其他的那些好像就是说生活上面啊什么的，会觉得整个的教会生活感觉就是说其实是相对正常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团契生活呀，或者说其他的那些东西，有一点点那种不冷不热的感觉的这种。那像这种门徒训练应该是怎么样来那个，就说怎么讲，就说让人能够 更加的心里面更火热吧，包括自己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会觉得到后面好像去教会去团契都是那种更像是一个 routine， 而不是说是心里面有火热这样去做，那我怎么样能够自己重新燃起这种火热来，就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样子。 谢谢你，这是很好的问题哈。其实这也是我一直 在思考哈，因为我在台湾十年，然后在这里两个教会都是亚特兰大的教会哈，那都遇到，我想 Birmingham 都很像哈，我们都是很类似的教会。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教会整体规划的问题，所以我这次用第二堂谈这个规划的问题哈，就是以教会的角度能最容易做的就是教导嘛，啊，无论是崇拜或者是主日学，甚至团契的查经，啊，那但团契查经会有互动。那对于初信的人就觉得很多收获，啊，无论是唱诗歌、听信息、上主日学、团契查经，然后彼此相交，都所以有一段很快乐的成长时间。但的确是到了久了以后呢，有几种成长方法，一个就是教主日学，对不对？你来教或你来带查经，啊，或你服侍，啊，跟人同工，啊，就这也是让我们成长，啊。但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谈到有一个很让你可以成长保持你心里火热，就是去带门徒。当你总是带着一两个人成长的时候，啊，是其实我自己就经历，我当初去带几个人的时候，我就虽然很忙，但是我一直求主让我有机会带，啊，因为带的时候你 会非常的喜乐而且成长，那所以这个就不是说教会来帮你规划了，啊，因为基本上是我们看到这个缺乏我们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最容易做就像你说初信的人刚受洗的我们带他，啊，这个是他也很愿意接受，好，那带的过程就很喜乐。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当他要接服事的时候，比如要接主席或者是要接执事等等，他要接侍奉之前，好，那你带他通常他也会愿意，好，因为你是预备他能够进入侍奉，那这时候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深的教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一次提供这个人如何改变，就是你可以找你附近的几个姐妹，啊，她们愿意一起成长，你就可以组一个小组，啊，然后大家一起学习，那这个也会让你不断的成长，对，但是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随主到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最大喜乐也都不太还不太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门训中心的话，其实是装备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比如说我光去服侍我的这个现在三个孩子嘛，他们各有各的问题，光服侍他们我就觉得很兴奋很挑战，然后再服侍周围的需要的人，哇，那也已经是忙得不得了。那如果还要去宣教服侍外面的人，甚至这个更多的需要，说实在我们是真的是是可以很兴奋的去在不断的因为到处都是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生命，对，那所以在这个事上你可以寻求先如果你投入在主日学教室里面已经投入了，或者是你的恩赐是在哪里，如果说是可以关怀，或者是可以这个一对一的带领，那你就可以来投入在这个门训的里面，然后呢继续阅读，像我这次有提到那个 Greg Ogden 他的这一些书你可以先拿来看，然后也可以跟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执事商量，把你的负担跟他们讲，然后之后你可以开始做这个门徒的训练。那有时候一暂时的停滞也就是一个可以寻求，你就可以走这个九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我现在感到有些停滞，那到底我心里在要的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停滞会让我感到很挫折，然后 你的心意是什么，求你向我显明。你渴望我有一个怎样的心，你要我做什么。这是很好的机会，你就可以把你刚刚提的这个，因为很显然 你有一颗心，你希望在神面前可以被神用，可以火热。那但是你现在有也觉得有些卡住，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可以把这九个问题拿来写，在神面前寻求。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每服侍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就会在神面前再一次的寻求。像我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现在明年我现在在念那个 PhD 的新约的，他说你60岁了还跑去念哈。我最近很惨，就是我来教这个课，我还要考德文，我待会要教德文作业，然后八月还要考试哈。然后最近眼又花，我买一个放大镜来看。但是我就常问说，我干嘛那么辛苦哈？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好，然后我后来知道我自己心里其实就是希望继续让主所使用嘛，好，能够特别是在这个新约研究上，我希望再下一层功夫。我觉得很多事我还不明白，我希望能够更有机会在一些好的老师引导下，我可以继续成长。好，不是为了学位或是为了这个这些东西，而是我真的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哈，这样的机会不是那么久那种机会进修，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也是我想要的。但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哈，要付出很多的，有时候真的会怀疑我这样做值不值得，对不对？然后又有孙女啊，抱抱孙女多快乐，对不对？干嘛去找这个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我们本来就不明白嘛，但神给我们多自由。那我想这九个问题就是不断 push 我们啊，特别像这个第七个问题哦，是很好的，就是当我们确定我们没有罪，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只是第七个问题就让我们去寻求放下啊，顺服，然后明白啊，聆听，等候。那这就是属灵操练哈，但是我们也深信神就透过这样的过程，就会在我们把我们下一步带出来哈。所以我也鼓励你，你有这样的爱主的心哈，虽然好像暂时有点彷徨，不知道怎么走，你就可以走这个九个问题，再把你这个炎热哈带到神面前啊。因为我也没办法为你回答哈，但是你可以问主，神会。 谢谢，非常感谢。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对期末师今天这个讲的，还有就也间接回答一下刚才姐妹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别人，我想问别人有没有，别人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可以先说。 可以讲，我们只剩五分钟了，给大家五分钟休息。 那我说讲，我说期末师，我谢谢你啊，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今天这个教材啊，确实很有帮助。我有印象，就是说你是一位学者型的牧师，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刚刚听说你这个年龄还在学 PhD， 就是一直在学，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就在主里面成长。我对我来讲特别印象很深的就是说这九个问题好在哪，就是说我在你跟我们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有个思考，这在我的生活中哪些应用。后来我是找到了一个应用，就是说我自己也有内心的这种骄傲啊，还有那种很隐藏很深，就是说间接回答刚才那个姐妹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门徒训练初心造就大家都很高兴，而且很容易，但是对我们信主很多年的人，如果我们要门徒训练的话，我认为一个焦点一个重点是对付我们隐藏很深隐而未显的罪。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刚才讲，就是说但是神知道，当我们经历这个过程之后，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就发现啊，我这方面我还没对付，那方面还是那样，对吧？而且我们觉得自己信主多年了，我们都懂了，我们应该还不错。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自己就应用到我工作上来讲，我认为给我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对吧？就是说我在好多专业上我是相当的优秀的，就这意思。那比如说在公司里面碰到，比如说公司的领导、公司经理，他在我的专业领域他做出决定，我认为从专业方向来讲不大对的情况下，我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我以前做的不好，很坦率地告诉你，就像 就因为我也很感谢你举个例子，就是把那个鞋扔出去了，因为这个讲到我可能内容不记得，但过了很多年这个例子我一定记得，然后从里面成长。那用到我自己的，我也有这类似的，把这鞋扔出去或者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我就说我的反应就不太妥当，那后面的一两次我就慢慢有感应。今天我就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说实际上我没有把这放下，我把对自己的专业人士的这个认定就是当做一个神了，超过所有的东西了，所以我的这方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一个体会，这是一个。接下来我想就是说刚才那个女士提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说就像我自己来讲，隐藏很深，隐而未显的罪，其实我讲着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说刚才齐牧师在讲道里面那个里面也讲了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操练爱仇敌，对吧？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有心灵诚实来敬拜。其实我前段时间就也操练这事情，就是说你当你在公司里面，在工作里面遇到很大的问题，你觉得领导有的大的老板他做事情很不肯定你，很否定的情况下，你怎么去爱他，怎么祷告。后来我做到我之后，我至少为他祷告，我说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不 make sense， 对吧？就是说一点的不应该这么做的事情的话，那我就说我顺服这个权柄，但是我也为掌权的祷告，对吧？我希望神能够做工，不是说我不是说神权你改变他，我觉得这不可能，就是说神你改变我，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智，让我就是说为他来祷告这个事情。后来过一段时间神确实垂听祷告，这方面有改进，这是一个要对付的罪，对吧？就是说我们怎么爱仇敌很难。还有一个就是说，就从今天这个会的话，就是说金钱对奉献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比如说我们营会打出来我们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感动我。我自己坦率讲，我参加过很多的 Shock Spring 的活动，最多的是福音营，然后夏令会应该我这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参加。我还找出来大概十二年以前同个时间我当时参加的照片，曾嘉宾牧师讲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营会确实对我很有帮助，就像这样。后来我就自己讲，我说我一直这么多年，我就是实际上就是占便宜啊。说白了，我们就交了一个这个注册费，叫做没有 cover expense。我说那有需要的话，我有感动，我就说我就尽我的力量，然后在信仰上，在十一奉献上操练金钱观，对吧？我是不是把这个钱看得比上帝重要？我是不是把这个物质是看得比较重要？那对我来讲也是很真实的一个问题嘛。所以我就想，就从这几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信主时间长时间短，我们在隐藏的好的罪上都是可以对付，就是说你静下心来求神光照，你是能认识到。就是说我今天有人讲，就是你基督徒，就是你信主时间越长，你越觉得自己罪挺多的。不是说你越来越犯罪，是你敏感度，对吧？你敏感度越来越增加了，你说哎呀，我以前这个发脾气不是罪，哎，现在我觉得是罪，我就得对付，我就得改，对吧？所以真是求神怜悯，求神光照，就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些，就是说在这个走天路的过程中啊，就是说越来越就是说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也很感恩当年能够跟齐牧师，就是说作为齐牧师主动邀请我门徒训练，然后没有完全进行下去，但是我现在想啊，我一定要把当年你送给那本书找出来，我要好好的走一遍，然后把这九个问题写下来，我好好的想一下写下来。最后我想，我就说到最后讲，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门徒训练我自己一个体会，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团契里好，你一个人不行，单打独斗不行。保罗传道、彼得传道，他都是有同工的，而且他这个同工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对吧？这是。然后在教会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自己感觉这个问题，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矛盾，你怎么处理这个冲突？怎么样处理这个矛盾？怎么样在一次一次这些事情后，你还能够对神有信心？对神的教会有信心，还能够去容神应人，还能够就是说信仰上越来越坚定，这个不容易做到，对吧？就是说然后你加上你个人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打击，遇到什么事情你还能这样的话，那不容易。但是我们借着神，借着我们这些好的很好的仆人，借着我们讲到弟兄姐妹鼓励，我们能做到，所以也就勉励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个天路。谢谢你。 谢谢分享啊！时间关系，我们已经55、56了哈，那我们要结束了。我说感谢神，也再次谢谢齐牧师哈，也谢谢大家的积极的分享，感谢主，我们成长。我就想说最后一句话：你要自己火热起来，就要传福音。一传福音，你自己火热，教会也火热。我说的，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讲出来，对不对，齐牧师？ 对对，阿门。 好好，谢谢谢谢，也谢谢志刚的分享，谢谢你。呀呀，好，那大家休息，准备参加下一场。 我们3点钟要开始了，不想大家迟到哈。再见再见，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 好，我们一会儿再会上。 拜拜。 谢谢，谢 谢牧师，谢谢。 再见再见，好，拜拜。 拜。 拜拜，谢谢 Oliver。 对，谢谢 Oliver， 他这个幕后英雄哈，感谢。 谢谢英梅，谢谢你，对。 嗯，再次感谢齐牧师哈，我们想看以后下次能够这个亲自那个面对面哈。 对，明年见，明年应该会见面。 好，再见再见。 Oliver，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